真看不出来，这男人还真是那种动不动就害羞的体质，真是纯情的可以。雷少爷瞬间有捡到宝的甜蜜感，太幸运了，早知道这货心里早就喜欢上了自己，那他这半个月来就不用白受了这么多罪，真是太想他了，想得心都痛了。这被压就被压了吧，比起这个，他更在意的是能不能跟秦锦城在一起。秦锦城端着早餐上楼的时候，雷猛又睡了过去，他是真累，露在被子外面的肌肤上到处都是斑驳的痕迹，看得秦锦城呼吸发紧。昨晚好像是过分了点儿，默默地转过身拿来了药箱。雷少这一觉直接睡到了中午，在醒来的时候觉得身上舒服多了，床头柜上保温盒里放着清粥跟蔬菜，旁边还放了一杯奶。雷猛先把奶喝了，又吃了一碗粥下去，有了些力气便进了浴室，换好衣服出来才发现秦锦城并没有去公司，人在书房里待着。他推门进去，便看到男人正埋着头在书桌前处理一堆文件。雷猛嘴角露出笑意，几步走过去，抬臀坐到了他的办公桌上。 男朋友，你这是把家当办公室了？ 秦锦城抬眼看着他，并没有指责，一扫而过的柔情之后，眸子有些不太自然地挪开。 你来的正好，这是你公司的几个项目所需要的资金投入，你确认一下，看我算错没有。 雷蒙一脸疑惑地接过来看了一眼。 嗯，没错。你想干什么？给我钱吗？ 嗯，合作共赢。我打算以公司的名义给这几个项目注资，原则上还是雷氏主导。 短短的几句话，雷蒙听明白了他的意思，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说道， 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，而且以雷氏目前的情况，还不知道能不能把钱赚回来。你真的确定要注资，不怕我拖累你？ 我相信自己的眼光不会赚不回来的。 雷猛暗搓搓地靠近秦锦城，朝他吹了一口气，语气轻挑地说道， 就这么相信我？嗯。 下一秒就被秦总给按在腿上，唇被堵上，再也说不出暧昧的话。强取豪夺的一个深吻之后，秦总淡定地推开他说道， 我跟你谈工作的时候，你最好别勾引我，否则的话，那后果是你承受不起的。 这霸道总裁的姿态也没谁了。雷猛直接被吻到腿软，脸都给气红了，男朋友又撩还能进退自如，这还能不能行了？能不能好好的谈恋爱了？ 正事儿正事儿，说正事儿行了吧？哎，麻烦秦总先放开我。 雷猛气呼呼地说道，这心想啊，也就这一次被欺负狠了，等过几天他恢复了，让男朋友瞧瞧那什么才是真正的男朋友。什么也阻止不了雷少爷一颗反攻的心。秦锦城把雷猛拉坐到旁边的椅子上，让雷猛再次确认了那些项目文件之后，便叫刘琴进来去拨款。那叫一个干脆，看得雷猛都傻眼了。 你可真是，合同也不签，就这么给我钱？你不怕我卷你钱跑路啊？ 秦锦城莫名其妙地盯着他， 难道我还不值这点钱？ 雷少爷微怔半晌才反应过来秦总这话的意思，笑眯眯地说道， 当然不是，秦总可是无价之宝，不是金钱这种俗物可以衡量的。 秦锦城嘴角抿笑，显然很爱听这话，宠溺地看了他一眼，抬手便捏了他脸一下， 乖，跟着哥有肉吃，以后让你赚得更多。 他这是不是被人给调戏了？明明他要的不是这个结果，秦总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 行吧，我其实喝点汤也行的。 雷少真的不挑，很好养的。秦锦城扭过头严肃地说道， 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跟着你有肉吃，雷少你是不是想差了？ 秦锦城啊， 在呢，不用那么大声。那么还是说其实你没那么大能力？ 当然不是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也就是这次被人坑了才落得这么狼狈，总有让人刮目相看的一天，我怕过谁？ 不怕，我怕你。 怎么都觉得这话不对，雷猛快被秦锦城搞崩溃了。难道这就是正常的恋爱脑？这男人在哄他？貌似还挺受用的。雷猛在秦锦城家里待了一天，第二天便回了公司。刚进办公室，邹瑜跟简心便风风火火地闯进办公室。 雷总，昨天的新闻你看了没有？ 雷总，财务部那边已经把所有项目欠款都打清了，现在我们账上还多出2000万。 雷总，你昨天去了哪里？我听他们说你去找安哲臣了，这钱不会是安氏的吧？ 俩人一人一句，但又不把心里所有的疑问都问出来便不停的意思。雷蒙一抬手便打断他们的话说道， 不是，这钱不是安氏的，这事稍后再谈。锦心，你组织各部门开个会，我有事要宣布。邹瑜，你留下来帮我拟个合同。 好。 待简心出去后，雷蒙才想起之前邹瑜的问题。 你说的新闻是什么新闻啊？是关于我们公司的吗？ 不是，不过也有关，是市区的最新规划出来了。你知道经济区定在哪里吗？ 邹瑜一脸兴奋，快要绷不住自己的情绪。雷猛一瞧他这样子，就已经猜到结果是什么了，没什么意外的笑了一下说道， 燕郊是不是？ 雷总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可这不对啊，我可听说你早几年前就开始囤燕郊的地了，难不成你从那时候就已经知道了？ 雷猛拿起了桌上的文件，敲了邹瑜的脑袋一下。 我又没有预知能力，怎么可能那么早就知道了？ 那你怎么会早早买了？ 邹瑜一脸好奇。要知道当初他买燕郊那处地的时候，可是遭到了全公司上下所有人的反对，而且雷红还因为这事儿想要逼迫他放弃继承权。雷蒙咧着嘴笑了笑说道， 哼，猜的。怎么样，你们雷总是不是有天助啊？运气就是这么好。 邹宇表示他是真信了，不然的话怎么能预知到几年后所发生的事儿？ 行了，赶紧把你的心思收收，把这个合同给我拟出来，下了会议以后我就要看到。 邹瑜接过雷猛递过来的文件，一脸惊讶。 跟秦氏合作？你是说那些注资是秦氏的？ 记住了，合同上不能让秦氏亏了，即便我们最后的项目赚不到这些钱，注资我也得还回去。 邹瑜张了张嘴，觉得有些难以理解，不过看雷猛一脸严肃的样子又不像是在开玩笑，便把要说的话给压了下去，老老实实的拟合同去了。雷蒙起身去了会议室，简心已经通知了所有高层过来。雷蒙进去的时候，大家都在低头窃窃私语，有不屑，有看好戏的，当然也有一脸凝重表示对雷氏担心的。雷蒙淡淡的扫了会议室在座的人一眼，目光收回来看向财务部的总监笑道， 陈总监，账目上的钱够用了吗？ 哼，如何够？雷少爷，你真当雷氏能自己生钱不成？外面的项目等着要钱，你成日成日的坐在办公室吹着空调喝着茶，而且我昨天还听说你又去了某私人会所跟一帮公子哥 玩到大半夜才着被人扶着离开，你简直是…… 我简直是什么？王总监，我在问陈总监问题，有你插话的份吗？陈总监，回答我的问题。 雷蒙目光突然一冷，一身戾气站在会议室的正中间。